怎么怎么样。大家注意 thrown up butt of a kennel， 这里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了，那就是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be thrown up by what what， 表示由什么什么所喷发出，然而呢又落下来的东西。火山喷发的这些岩石啊，或者是灰烬啊，是吧，落下来的这些东西完全的 bury what what。 大家注意这一组搭配， bury something 往往是指把什么什么埋葬埋掉，而 completely bury 表示完全埋掉，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深埋着什么什么。所以说火山喷发之后呢，有两座附近的城市都被深深的埋住了。 其实这次火山喷发呢，也是有它的具体的原因的。公元62年2月8号，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这一地区，造成了许多建筑物的毁塌。我们今天在庞贝城看到的许多毁坏的建筑，其实都是那次地震造成的。地震过后，庞贝人又重新建造了这座城市，而且更追求奢侈豪华。然而庞贝还没有来得及从那次地震当中复苏过来，公元79年8月24号这一天，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了。 The town of Herculaneum, about 2 miles away, was deeply covered by a stream of mud. Pompeii, farther along the coast, was buried by the rain of ashes and pumice stone. These fell over Pompeii in a dry stateAnd the mass which covered the city was 5 to 6 meters thick. The two towns were remarkably preserved.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The town of Herculaneum. Herculaneum, 大家注意，这个汉语呢，我们把它译作赫库兰尼姆城 Herculaneum. Herculaneum 这座城市呢，下面大家注意把这一部分下划线 about 2 miles away。乍一看来呢，它是一个插入语，但是事实上呀，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 Herculaneum 这座城市的后置定语，两英里以外的，或者说距离火山喷发地两英里远的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怎么样呢？我们看谓语 was deeply covered by what what。注意这个短语 be covered by something。一般在英语中呀 ，be covered by something 表示被什么什么东西所覆盖，但是呢，除了用介词 by 之外，我们也可以用介词 with， be covered with something， 那么此时含义呢就稍微的调整了，我们要把它理解为覆盖着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说呢， Herculaneum 这座古城被什么什么深深的盖住了，被什么呢？ A stream of mud。 大家注意 a stream of， 首先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这个一条河，是吧，一条溪流。 A stream of mud 我们要把它译为泥流。大家都知道火山喷发之后，泥和水的混合物，这个泥流是这样一个概念，把这个城市深深的盖住了。 Pompeii, farther along the coast, was buried by the rain of ashes and pumice stone. Pompeii, 好了，下面大家注意 farther along the coast 又是一个同位语，或者我们说又是一个可以作为后置定语解释说明的地方，稍远一点的海边城市。大家注意啊， the coast 我们倒不一定翻译成稍远一点沿着海岸线的庞贝，这个呢我们要实行翻译中的 transferred epithet 语言视角的转化了。在远处的庞贝这座城海洋城市 be buried by，被什么什么所覆盖，被什么所覆盖呢？ The rain of ashes. The rain of ashes. 首先我们能不能把它翻译成这个雨下的还都是石灰的这个雨呢？不要这么来理解。The rain of ashes,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质学的名词，我们把它叫做火山岩。火山岩。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pumice stone， 我们把它叫做浮石。火山喷发之后嘛，火山岩和浮石把庞贝省整个盖住了。 This fell over Pompeii in a dry state。 那么以上提到的这种火山岩也好，还是石灰岩也好，都 fall over some place。 大家注意 fall over 加上一个地点，表示覆盖在了什么什么地方，或者说落在了什么什么地方。所以说呀，这些东西呢都盖在了城上面，而且这些东西呢处于干燥状态。 In a dry state， In what what state 表示处于什么什么样的状态，都是处于干燥状态，盖在了庞贝省。 And a mass which covered the city was 5 to 6 meters thick。 And the mass， 同时呢他又讲到了这个 mass， 刚才我们说了大块的石头，是吧，大块的石头盖在城上的达5-6米厚。大家注意啊，这个距离加上形容词就表示 啊，多大的这个宽度，多大的厚度，多大的长度。The two towns were remarkably preserved. 然而这两座城市却 be remarkably preserved, 保存十分完好。为什么呢？这两座城只是被东西覆盖了，没有被毁灭。 这一切呢，都发生在瞬息之间。火山喷出的灼热的岩浆遮天蔽日，四处飞溅，浓浓的黑烟夹杂着滚烫的火山灰，铺天盖地地降落到了这座城市，空气当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硫磺味。厚厚的熔岩和火山灰毫不留情地就将庞贝这座富丽的城市从地球上抹掉了。 Survivors of the disaster returned to the townsAnd by digging down, were able to remove most of the valuable object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lace and everything about it was forgotten. In 1594, an underground aqueduct was started here, and the ruins were discovered. But it wasn't until 1763 was any excavating done. It has been carried on ever since.But nearly half of the Pompeii is still buried.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Survivors of the disaster return to the towns. 这次灾难的幸存者 return to. 大家注意 ,return to 加上一个地点表示回到某地，就相当于我们曾经学过的 come back to, 回到了这两座城里。And by digging down, were able to what?By digging down, 大家注意，其实这是一个方式状语了。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的方式。By digging down, 表示通过深挖下去。所以我们说呀，这个 survivors of the disaster, 它的谓语动词首先是 return to, 其次就是 were able to。他们不仅回到了城市，而且能够，注意，又一个固定的短语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表示某人有能力做某事。他们能够 remove,Most of the valuable objects. 这个 remove 表示拿走的概念，这里就不是指去掉了。好了，他们深挖下去，把值钱的东西都挖走了。Valuable objects 就是指值钱的东西。In the Middle Ages, the place and everything about was forgotten. 下面我们看一个重要的时间。In the Middle Ages, 大家不要好，中世纪。所谓的这个中世纪呢，在欧洲，它是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一千年的时间。十个世纪嘛，一千年的时间，这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作中世纪。中世纪除了被称作 The Middle Ages 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The Medieval Times, 也可以被称作 The Age of Faith, 信仰的年代。那么在中世纪期间呀，严格意义上讲，中世纪的开始是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所以说在中世纪期间呢， The place and everything about it, The place 表示某一个地点， Everything about it,表示 everything about a place, 是吧？对于这个地方以及对于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已经被 forgotten, be forgotten, 从字面角度上讲嘛，都被人们所忘怀了。但是如果从翻译的角度上讲，我们就把它理解为这一切都被埋在了历史的陈芥堆中。所以大家注意的这个翻译时要讲究艺术性。那么在公元1594年的时候，这个1594年其实我们发现已经到16世纪末了，这个时候欧洲呢正在进行着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运动。在1594年呢， An underground aqueduct was started here. 1594年的时候呢，人们在开挖一条 underground, 大家注意地下的underground,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英语中呀，地铁也可以被称作 underground, 或者是 subway, 但是现代美国语英语中的地铁最常用的词还应该是 metro, 地铁。比如说 metro station, 地铁站。在1594年人们开凿地下的河槽时， the ruins was discovered, the ruins, 大家标好，在这个考古学中它专指废墟。废墟被发现了。所谓这个废墟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遗址，庞贝省的遗址被发现了。 But it was until 1793 was any excavating done. 这句话呀，我建议大家这么来看， It was until 1763年 was, 大家注意啊， It wasn't until, 我建议大家把 wasn't 打开改作 was not, It wasNot until, 这个大家不就好理解了吗？ Not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才。大家注意， Not until 放在句子之前时，句子要实行部分倒装，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概念。